MyRadio 强势推出独立付费节目，赢爆全世界同郁敏射马。大家要记得要在独立付费节目的结账版面输入正确有效的 Gmail 电邮地址。多谢大家支持 MyRadio 全新的独立付费节目。 人民廣場跟大家見面，大家看到我們今天就 做個披一路， 個個都穿很多衣服。原因很簡單，但是你說凍牛不可以說凍，只不過呢就溫度低了一點，是吧？即是因為香港理論上已經沒有冬天了。 我們香港呢現在都其實是20度，21、22度。 但是在北京發生一個世界新聞。為什麼世界新聞呢？而我們有些朋友呢，即當然是華裔的，他在遠在這個美國，都走來問我，對現在北京那件事，即北京有很多事，其中一樣就是所謂這些驅趕這些低端人口，另外一個近期也都很多人關心的就是所謂幼稚園裡面那些，而且那間是高檔幼稚園來的， 1萬元個月的， 是啊，還都出現了一些所謂被懷疑是性侵犯或者落藥的問題咁樣， 落藥方便管理啫，佢唔係性侵犯嘅。 性侵犯嚟噶，呢個係直情性侵犯嚟噶，呢個即係難，即係咁講。因為咧，去到呢啲問題咧，而家個新聞嘅封鎖咧，一定係相當之嚴格，即係相當之嚴厲噶啦。咁問題就係，我哋通常傾向係信嗰啲去爆呢啲料嗰啲嘅，因為佢事後你會覺得呢幾日會話啊呢啲人造謠咁成，但係我就即係對中國嗰個觀察，從來都係信呢啲先嘅。首先，除非你即係揾到確鑿證據唔係，咁而家問題就話嗰間幼稚園咧就爆出嚟咧就係、是，咦佢嗰個學生咧係被灌藥之後咧可能遭遇到性侵犯啊，咁而且係有系統㗎嚇，咁而家未明嗰個事件係點樣，但係咧。另外一件事件呢，我們相對就比較清楚的細節，就是現在這個北京市就實行要這個對這個所謂低端人口進行這個驅逐。那這個驅逐呢就引起了在中國和在海外的高度關注，在中國裏面呢知識分子和民間人士呢竟然在現在這麼高壓的政治氣氛下是聯署 啊， 是啊，因為就是說就是超越了良知的底線。我對這些問題呢，就是因為看了中國的事物多就比較 cynical 一點，就是中國超越良知底線就不止這件事的，有很多很多樣東西的。但問題就是剛剛那麼啱，就是在這個十九大之後咁啊講了很多東西，但是就發生一單這樣的事。咁對於我哋嗰個年代嚟講咧，即係嘅人嚟講咧，呢件事就是一個好諷刺嘅地方，就係咧，所謂低端人口就唔應該出現喺一個所謂號稱社會主義制度嘅國家嘅。 習近平啊，講過多次就話照顧佢哋噶嘛，照顧啲低端人口噶嘛。咁唔係偏偏就係講佢哋。 咁而家唔係唔照顧，不過即係令你去第二個，即係要你去第二個地方先照顧你啫。即係呢個講笑啦。嗱，對於呢個問題咧，我自己有啲即係。叫做第一手經驗啦，咁就唔喺北京，喺廣州。咁咧就你知道啦，即係其實一個都市入邊咧，一定好多呢啲義務性工作啦。 我啊，天差我一句講句嘢先，你聽過黑非洲村嗰呢個名詞？ 聽過，梗係聽過啦。 非洲村就是黑人黑户咁解，非洲村。 在廣州嘛， 非洲村 其實那些人不是很窮，不窮 窮非洲人，你非洲人不是很窮非洲人是指黑人黑户、啊、 我知道，不過都通常不交租的這個我自己真的聽回來的、OK? 非洲村、啊、 那我一天我就見就是說那些譬如那些哨水、啊、 哨水、 啊、那就吃緊東西、那是一男一女，那個女的是背著後面的小孩、即是背大背著、一直倒哨水、那後面告訴你什麼呢，就是呢啲嗱好明顯啦，呢啲即係你一聽佢口音，你就知道其實外來人口。 外來人口啦，係啊。 咁問題就係、是，如果你喺廣州請一個本地人，個工資要幾高先？嗱、對相對於香港都一樣嘢，都係但係都係啦嚇。你請個喺外來人嚟嘅，佢乜都肯做，但係佢冇户籍嘅。冇户籍嘅意思係咩？冇户籍佢讀唔到書嘅嗰個細路仔。 冇医疗啦，冇教育， 乜都冇啦，乜都冇， 租间屋都难啦，租间屋都难。 可能佢瞓街噶， 瞓街噶。 唔系，但系问题你睇到佢都结婚噶， 佢都結婚仲生個仔，生仔女嘅。咁我就諗緊問題就係、是，如果生咗出嚟嗰個仔女之後個前途係點樣咧？咁人哋冇書讀。咁曾幾何時咧？其實喺北京咧，有人就為佢哋專搞呢啲學校嘅，咁就好快俾個政府冚咗。嗱，咁去到呢度咧，即係我哋唔需要話啊，再糾纏嗰個所謂社會主義制度係咪即係為呢啲無產階級、為貧苦大眾服務？因為今時今日實際上已經冇呢樣嘢嘅。即係如果你好坦白去面對呢個現實，點解會有呢批人呢？點解有嗰所謂個户籍制度，佢又唔嚴格執行呢？個原因好簡單，因為你嗰個發展生產成本，如果你要壓低佢嘅話咧，你不斷要降低個勞動成本噶嘛。咁呢個就好赤裸裸個資本主義嘅運作方式嚟嘅，所以你咪要不斷吸納呢啲外來人口，因為佢乜功能做嘛？ 外來非法人口， 唔係非法人口嘛。但係所謂非法咧，呢個係個制度使然嘅。其實冇所謂非法，咁你大家都係 公民民國民啦。 係啊係啊嚇。咁你去到啊用完用剩啦，即係冇嗰個剩餘價值再可以擠壓嘅時候咧，咁你咪要趕住走咯，係咪啊？咁但係咪話所有地方都唔發生呢事咧？淨係唯獨中國咧？咁如果你坦白唔對？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類似的問題，有些所謂第三世界的國家啊，你去印度咁有呢啲事，甚至去到譬如比較先進呢個國家，佢只不過用另外啲方法去管理啲人口啫嘛，係嘛？譬如你一個都市，佢人口密集嘅，你係咪不斷可以即係塞啲人口咧？係唔得噶嘛？香港已經即係大家都深受其害咯。咁所以呢個問題咧，我哋就唔即係呢個節目就唔係用一個。所謂 政治 角 化角度 係啦，有一個文化角度去睇。咁文化角度咧好簡單啫，就係而家所謂嗰個公共自己分子啊，對呢個問題佢哋出聲個方法係點樣？係咪嗱，咁我又即係講翻我自己一個經驗啦。咁咧就大家又記得喺2008年嗰時候，即係四川大地震啊嘛。咁事後咧就艾薇薇咧就攞咗嗰個地方啊，成百噸嘅鋼鐵出嚟。就鋪咗喺度，咁中間整個裂痕，即係裂痕咯。咁其實佢想話咩咧？佢就話呢個四川大地震造成嗰個傷亡，係好大部分由於個所謂豆腐渣工程引起嘅。 佢做過好多作品㗎啦，其中一件就係書包，將啲小學生嘅書包寫出嚟。因為咧，佢有個特點啦，大陸咧連受即係死亡死傷人嘅個名都唔俾人要，唔俾人講出嚟嘅。佢咪將嗰啲人名列咗出嚟咯。列個書包出嚟，咁呢樣嘢真係好唔公道，好唔合理，真係完全好人性嘅，因為喂連個名都唔得，寫個名都唔得。 咁但係佢喺國外做，佢做到嘛？譬如頭先我講嗰、那個那個展覽，嗰即係 installation 嚟㗎啦 ，installation 啦、啊，書包嗰啲啊， 嗰、啊那個廢鐵嗰、那個 鐵啊， 咁、那個就威尼斯做㗎嘛。咁即係你而家咪可能即係啲所謂民間人士啊，或者藝術家咪透過呢樣嘢去做一啲。即係叫做抗議性嘅藝術作品出嚟咯。 用藝術嚟，用藝術品嚟做抗爭啊。 係啊，咁理論上呢個就唔係挑戰嗰個即係政權嘅，咁所以都我覺得都應該 喚起大眾嘅關注啊。 關注啫，係嘛？第一樣嘢就係，譬如所謂呢個户籍嘅問題。咁户籍嘅問題咧，我哋以前一兩年我哋咪睇嗰套戲嘅。 講咗好多次都講唔完㗎啦。 講佢嗰啲即係一個家庭去遷移去大西北嗰時候啊嘛，咁就有一個機會。佢可以翻即係大家可以翻北京嘅，但係就爭位，咁佢就陷害其他另外一個人，係嘛？咁事隔好多年之後咧，嗰、那個人就翻嚟報仇。 嗰部叫做咩侵入者啊？ 係啊， 侵入者啊，今日槍啊，呢係我話嗰部戲真係恐怖嗰部，佢用嗰種方法拍嘅喎，恐怖。 咁呢啲咪係而家即係稍為有社會嘅意識嘅。中國的導演他們或者製片他們嘗試去評論一下那個社會現實的方法來咯，但是都不可以觸及那個政權的本質的，因為你觸及你就好像劉曉波那樣咯，你就 鎖你 了，即是人間蒸發那跟著什麼咯，涉及到這個問題呢，就即係坦白講啦，中國問題咧真係數都數唔盡，毒奶粉啦，呢啲豆腐渣工程啦，水源污染啦，食品安全啦，你真係你要講嘅，一路都講唔曬係嘛？咁但係 如果是那個所謂自己困知的範疇，他只能夠透過自己有限的力量呢去表達一些意見， 在社交媒體講一下，講幾句， 講幾句咯，又或者即做一下聯署， 簽名 咁，如果再即稍微激烈一點的，就在海外做了，在海外批評這個越旦時事 了，你壓即向你施壓了， 是啊是啊是啊。咁但問題就係而家呢個中國嗰個國際嘅地位咧，已經睇到佢哋都唔係太重視呢個外國嘅評論或者批評噶啦。 因為佢亦都買好多外邊人講好多好話啊， 係啊係啊係啊， 買通曬外邊嗰啲人啊。 係啊，即係你而家睇啊，基本上咧就我自己同近日同啲外國傳媒啲記者傾過嘅，佢已經即係外國嘅傳媒、西方傳媒已經喪失咗對中國嘅。現狀的批判的能力，咁唯獨是呢單就稍微做少少啦。咁阿滿叔可以提一提，有一個就法國的報章就比喻為呢個猶太人被 呢個喺 Facebook 傳嚟傳去嘅啦，已經啊，就係嗰種趕絕個法，好似猶太區咁樣，猶太區咁樣。 咁但係嗰個有個名噶嘛？我唔記得個名，但係即係起碼接近啲咩 ghetto 啊。GHETT,GETTO 呢個字就近乎呢種咁樣嘅，因為事實上佢哋即係特別喺紐約以前咧，佢哋聚居嘅地方咧，真係貧民窟嚟嘅咁，所以呢個即係我相信都會即係維持，即係會持續幾日嘅呢，涉及到呢個評論。 不過意思而家因為天寒地凍咧，你咁趕佢出街嘅，都冇埋呢樣，呢個係好大鑊嘅嘢嚟嘅。隨時而家要個數目字人口數字去到328萬啊嘛，咁呢個有人話亂咁作，咁其實又有根據，有人查都係真係有，即係有啲有政府文件有寫728萬出嚟喎，所以佢唔能夠唔認咯，328萬嘅真係。咁你趕啲人做咩啫？因為人咗太多啊，300幾萬你真係。咁你真係隨時趕鳩入窮巷㗎，真係啊！ 係冇辦法㗎啦，涉及到呢中國嘅問題咧，就即係引述阿鍾祖康講法啦，要幾荒謬有幾荒謬啦，真係係嘛？咁但係你對嗰個人口嗰個管制管理啊？咁你自己從來都心中冇打算嘅咩？係咪啊？見得做得一時就得一時啊！譬如而家嗰個基建興盛，話需要好多勞動力，咁你不斷吸納。跟住冇諗過啲人點方 知？我哋題目就此打住，我提一句就係、是，我哋不妨大家推薦大家睇幾部呢啲嗰類嘅電影，即係關心一下呢啲人口遷徙啊，同埋户籍嘅問題、出人嘅問題呢啲戲咁咯。頭先嗰部即係呢個 尋入侵者， 入侵者真係值得推薦啊！佢講咩咧？就係佢唔係講文革嘅，佢另一件事件就係嗰、那個。 二三線即是那個將人口啊，由因為戰爭嗰個危險啊，佢哋要遷移去西南 嚇，由北上海移到去 係啊，上海即係原本係一啲好先進城市，哦你 移去嗰度， 即係夾硬遷移個人口，同埋初頭咁啊就喺嗰度做建設嘅。咁大家知道個結果梗係唔係啦， 然後講翻人想翻去上海嗰個故仔，咁呢個故仔真係得意啊！佢咁樣白髮，佢就講嗰陣報復啊，咁樣即係你。 我冇記錯，應該唔係上海，應該係北京，即係講佢係原本係北京嘅户籍嚟嘅。 我北京啊，我都唔記得咗啊。咁樣就大遷徙啦，嗰、那個場景好犀利噶，因為嗰、那個落地的地方就是預備開高很多工廠的，那些工廠是原本東歐建築的，很正的，即是現在的人當然荒廢了，這樣看回當時那些當時那些人去遷徙那裡，好像是四川那些地方， 是啊即是去到貴州那頭啦， 四川貴州啊那些， 即是不窮的地方不叫你去，你簡單去，那你不即是成世那裡你大鑊， 這個中國的遷居問題真是很多故事拍過， 戶籍問題 即是遷徙的問題。咁就另一出咧，但好有名就是天玉啦，下放去 西藏 啊， 應該係陳聰係咪？ 陳聰嗰部，哇！嗰部真係感動到痹嘅啫。呢啲嚴歌苓白寫好多咁嘅小説嘅，嚴歌苓係真係最紅嘅小作家啦。佢咩電影啊？佢都改佢啲小説嘅真係啊。 最近部《芳華》又是佢噶，即係個個導演拍戲都揾咗嚴歌苓嘅小説嚟改噶啦。 但問題就是你而家即係近排嘅氣氛就比較 佢中意松咗中意啊緊啦，就除咗 唔係講咗呢樣嘢，我亦都有即係一啲即係嗰啲背景可以交代俾大家聽嘅。佢話你其實咧拍到呢類戲嘅人咧，都是高幹子弟嚟嘅。 嗯，係啊。啊，譬如话冯小刚啲， 系啊， 佢今日系啲佢系军队出身噶嘛。 你又唔好谂住话求其一个人咧，即系佢啊有个 话到事噶佢。 系啊，佢譬如佢哋拍呢啲啊，譬如黄索啊或者冯小刚呢啲，基本佢哋系部队嚟嘅。 嗱，部队 嘅后裔， 部队后裔噶。 咁所以 亲历其境，同埋佢话到事，然后先拍个题材啊嘛。 系啊，咁佢哋可能即系有啲有少少都仲有少少觉得话社会意识咁，但问题就系去到即系我听。最近咧，連佢哋都唔掂咯，即係佢哋都 咁啊！阿馮小剛貪下金馬獎 啊，係啊！咁啊，講下金馬獎，阿滿叔你都要講喎。 而家就係越辦越好啊！佢好簡單一樣嘢，佢而家真係中港台嘅人去曬嗰度， 唔係台灣嘅電影反而都唔係好多攞獎。 佢攞就佢而家個中港台大集會，而家大家肯去參加。喂，嗱，第一件事要記住咧，香港電影金像獎咧就唔係。唔係參加比賽嘅，係自動嘅，即係你想個影個就自動要入選，已經係可以去選嘅。喂，台灣都唔係喎，要參 要報名 參加嘅喎。 咁另外奧斯卡都係要報名㗎啦。 另外台奧斯卡唔係，我真係自動㗎。 好自動 嘅 咩？係 啊。 但係如果係外國 最佳電影又要報名參加，因為佢500多部啊，大佬仲要自動參加，冇得你咪成千部，點睇得曬啊？佢咧就幾百部咧報名參加，500多部。咁咧就咁台灣另外咧就係嗰個大陸片啦，就要報名參加啦，就係要抽籤啊。喂，台灣片大陸片唔係隨便上得去噶嘛，即係你有個名額有配額咁樣，你行幾多部咁你可以有啲好戲先可以去抽籤去俾你上噶嘛，佢有 quota 噶嘛。 我啱睇到就係嗰、那個。剛才我哋講幼稚園嗰單嘢啦，就而家話咧封嗱呢間幼稚園叫紅黃藍，咁而家就傳說啦，咁啊 好多間嘅喎， 連鎖店嚟㗎，呢間連鎖店嚟㗎，呢間就話咧封鎖紅黃藍虐兒案嘅，咁而家禁止報導，呢個係猥瑣事件嚟㗎，咁咧就涉案者咧就即係有名㗎啦，不過我唔喺度讀出嚟啦，因為即係。我哋都掌握唔到嘅，但係問題就係而家有名有姓嘅，即係邊個呢件事邊個主使後邊係邊個咧？咁有名有姓可以傳緊嘅。我哋講金馬獎啦，就今年咧就都係阿惠英雄咧就攞影后。咁啊，證明一樣嘢就係、其實香港嘅演員咧，如果你俾佢足夠嗰個條件發揮咧，其實都係即係一啲相當之優秀嘅演員。 佢舊年嗰部攞獎攞咗5個獎嗰部戲咧，就叫做《幸運是我》。今年呢部 就講情緒病噶嘛， 情緒病咪講個媽媽，佢媽媽嗰、那個老人痴呆嗰樣嘢啊，佢媽媽。咁就今年嗰部咧就係、是、講今年個血觀音。咁又係講 大陸片嚟嘅呢套。 台灣片。 台灣片。台灣片嚟嘅。咁講呢個問題呢，譬如近日我睇咗空手道啦，咁套片呢就我都即係唔長加評論啦，因為都落我話即係差唔多落話啦，咁但係入面呢譬如個女演員呢，我覺得呢即係好體現到嗰個成個而家嗰個即係香港電影個問題囉。譬如話你正正經經拍一套戲呢，其實個演員本身係發揮得即係相當之唔錯嘅，但係如果你睇而家電視台嗰啲拍法呢，基本是倒退到 你而家，因為啊嗰個戲啊導演咧就係個杜汶澤，佢拍法方法咧就個個鏡頭都好穩定咁對住俾人， 冇乜推鏡啊， 冇推鏡，冇喐噶， 冇乜剪接， 同埋唔剪接噶，對住你，喂你大家你交足戲先得噶，大佬你要交足戲真係。 阿滿叔講呢個就即係 真係有後效言咁款對住你，你冇喐冇喐啊，大佬你對住冇喐啊，你要交足戲，佢個個做都做曬表情出嚟啦，做曬啊，喂個個鏡頭成分鐘啊，大佬 係啊， 分咗兩分鐘， 所以交足表。 表情那些不是好像現在我在電視台做那些即 機械症 是啊是啊即是這 些樣板 做樣板戲樣板我真的喂現在你看電視台做那些呢仲差過以前無線電視最初拍嗰啲劇啊！ 嗰啲表反應咪個個撳機咁撳出嚟咗，一號表情、二號表情、三號表情撳出嚟啫嘛，個個反應啊，個個表情真係 即係嚴重大倒退啊！真係。 但係今次啊杜汶澤嗰出戲啦，喂大佬真係個鏡頭 hold 住你，你真係你 同埋佢唔係話即係夾硬要擠嘢出嚟，其實所有嘢都係好平凡， 好平凡， 好平凡。 佢就我係嗰出戲其實唔係幾好，唔係冇乜特別嘅，但係因為佢冇衰嘢，冇核突嘢，我就覺得佢好啦。即係你只要冇啲即係香港電影嘅陋習啦，冇曬嗰啲陋習。 咁你咁講嘅，佢其實佢哋都係有心人啦， 有心人 限於個製作條件，因為你睇到好簡單啫， 好簡單。 打嗰場打嘅戲都冇觀眾噶啦，即可能嗰個純粹因為嗰個 budget 嘅問題啊，即係要咁樣要喺嗰個即係個練習場 練習場打場館打 場，即係一個普通嘅 sparring。咁但係你睇到一樣嘢就係佢有心嘅地方係咩咧？就係佢唔要呢啲好激。即係要你激動，要煽動你感情。講一樣嘢，好明顯係佢自己啊個導演盧文澤呢，即係呢幾年嚟嗰個自己個人嘅感受。 佢話被逼做導演㗎嘛，咁被逼做導演咧，於是咧佢就作為一個簡單嘅導演，就鏡頭唔好喐，就咁擺喺度慳慳，又慳皮又剩，咁對住個鏡頭，對住個灣仔個舊樓，咪拍個 detail 嘅嘢咯。反而拍得仲好， 系啊， 仲有味道，系嘛？ 咁所以呢個就即係都體現到一樣嘢啦，就係而家就真係要返璞歸真啦。 你咪要好似台灣拍戲， 唔好要卡士， 台灣片咪 唔好要飛車，唔好要槍戰， 就係擺好鏡頭之後唔好喐咧，演員做戲咯，做到你吸引觀眾為止咯， 係 嘛？ 咁但係呢套戲咧，即係除咗頭先我哋講嗰樣嘢，即係對於我哋呢代人嚟講，最深嘅感受就係我哋重新見真啊，蒼田寶超啦，咁我哋嗰個年代就係、是，即係呢位係一個嚇、相當之。 你起碼見到個真係嗰種嗰氣勢啊！真好慢慢睇，慢慢睇，你感到佢種感，你感正話見個面孔已經感動啊！真係 係啊， 種堅持已經感動。 對於我哋嗰代人嚟講，呢個係啊。譬如有一幕我自己都好深印象嘅，好簡單啫。阿蒼田寶超坐喺個公園度睇住班大蛙跳舞， 唔使講嘢噶啦， 唔使講嘢。即係你會睇到就係嗰個導演賦予佢嗰種。即係對而家香港現狀嗰種感受， 係啊，佢又作幾隻歌講下啲大巴跳舞啲歌咁樣，真係諷刺下。即係杜汶澤就用啲好簡單方法，就滲啲嘢出嚟，係嘛？係咁多咁樣。 咁但係當然啦，即係我好強調一樣嘢，就係個限於個製作條件 咧。製作條件 係 啊， 套戲咧就未必盡善盡美嘅。即係如果你即係我講呢啲先，唔係批評套嘢話，如果佢好彩啲，後邊即係。有人投資的話，那個投資者能夠即係再鬆手少少，呢套戲本身其實應該更加好嘅。 但係而家你唔錯。 但係我而家解釋一樣嘢就係、是個投資者其實都係一個處於相當之艱難嘅環境。 梗 係 啊！ 喂，如果你知道佢係邊個咧，咁佢又冇得翻大陸撈 啊！大佬，一來大陸冇大陸市場係嘛？ 係啊，冇大陸市場， 好窄噶嘛！ 你就算香港市場都收唔翻本嘅，都蝕㗎。呢套戲都蝕㗎，即係只不過希望唔好蝕咁多， 唔好蝕咁多， 唔好蝕咁多之餘咧。就支持一下所謂嗰個本土電影，咁涉及到呢個問題，我亦都有少少即係講法嘅。當然我自己都係入場去支持啦，但係問題就係、是本土電影唔可以單靠即係咁嘅方法去做咯。 咁而家香港有啲人最咁熱心去參加金馬獎啦，希望又打開啲門， 打開啲門路， 宣傳開。 即係我要講嘅意思就話咧。其實觀眾入唔入場，始終係套戲本身好唔好。 嗯， 但套戲本身可所謂好唔好呢、這個有好多不同嘅因，好、多不同嘅因素影響你嘅、啊。可能你覺得呢個《正義聯盟》好，或者你覺得即係睇《雷神》好，但係即係我哋嗰個責任就係要去令到嗰個觀眾觀影或者去欣賞藝術。 嗯， 他自己本身要好有自我反省， 要自我反省。 譬如话，我唔敢灌输俾你听咩叫好，咩叫唔好。 你专注啲睇啊！ 但系譬如话，第一样嘢，梅叔讲得好啱。你睇书、睇戏、睇艺术作品， 你要比較用心去看，同埋唔好覺得第一手自己嗰個 first impression 一定係啱嘅，因為所有嘅事情 唔好急於下判斷， 唔好急於下判斷， 唔好急於下判斷。 所有嘅事情 俾多啲時間俾個導演啊， 所有嘅事情你隨著你嘅人生嘅經驗，隨著你嘅閲歷，隨著你嘅知識增加。好多你以前你以為啱，你以前以為錯，你以前以為好，你以前以為係唔好嘅嘢，都會隨著個時間嘅轉遷，即係遷移而改變嘅。我自己有 你好簡單，你以往睇電影有冇見到一個蒼田普照咁嘅演員咁面對面咁呼吸耐嘅？ 冇啊， 冇啊， 成日喐手喐腳噶嘛， 不停打殺打到不停。 而且要睇一樣嘢，蒼田普照真係識武功㗎。OK 嚇，咁佢喺佢嗰個工作之餘，其實佢都熱心去。去參詳下不同的武術嘅， 你起碼感覺到佢尊重呢個空手道啊，儀式做曬係嘛，認真亦覺得嗰啲人係認真緊噶嘛。 咁你睇場戲，其實你要問就係打啊打，點解要做啲儀式咧？係 啊， 嚇佢後邊有啲咩有咩意思喺度咧？咁樣係嘛？咁呢啲從來喺嗰、那個 咪道啊，空手道啊，道就呢樣嘢啊。道就是一種尊重啊，一種文化嚟噶嘛。 係啊，即係你簡單嚟講就係、是、喺我哋身邊嘅事情，其實大家都要用下心停低落嚟。我哋好多嘢其實需要尊重嘅、我哋自己嘅集體記憶啦，我哋嘅生活習慣啦、即使人哋唔尊重你啊。我哋都要尊重自己。 係啊，你個行業，譬如你行業，你自己個行業都唔尊重，咁你更 咁啊。其中一個例子咧，我哋下一節要講嘅，但係呢個可以講先，就係咧有幾位超級嘅武打明星啊，都去走去同呢、這個即係中國嘅富豪啊，走去呢叫唔係咪叫襯啊？ 襯啊，就因為佢開 party 啊，雙十一大賣。開個慶功晚會，然後我哋阿 Jackie Ma 就出嚟咁樣， Jack Ma 阿馬雲就出嚟就開個就唱歌又拍 video 又咁樣。 咁你又同佢啊，即係嚇， 走去趁要開 慶。咁啊，喺中國有句説話啊嘛，有錢就任性啊嘛。咁係咪有錢真係就任性咧？咁呢個我覺得咧就真係值得商榷嘅，因為有錢咧，其實你應該有少係有社會責任嘅。第一個社會責任就係、是。身邊跟你揾食嘅人，你唔係淨係對佢哋負責，你對佢哋嘅家庭都要負責。 我哋一陣間詳細啲講講雙十一嗰單嘢啊，唉，真係好多嘢講啊，真係。 咁我哋喺即係我自己喺鬱敏踩場嗰度，我都講過啦。咁呢班人係咪等錢開飯咧？咁梗係唔係啦。咁但係錢啊，永遠冇人嫌聲噶嘛，一定 係。佢今次啲又係發揮大陸本色嘅，而家嘅本色啊，就係揾個 Nicole Kidman 嘅坐喺企喺隔離啊。係 啊，做臨機。 就是做 Califair 咁樣。 咁但係中國人有個情意結㗎嘛，即係一旦咧所謂呢個中國崛起嘅時候，要搵啲鬼佬翻嚟，走去唔係，又真係租質下佢有咩防住佢。 喂，而家索羅斯嗰個孫女， 唔係索羅斯，嗰個 Ross 係嘛？係嗰個唔係索羅斯， 唔係索羅斯啊 ，Ross 係另一個投資，另一個股神啊。 係啊， 另一個股神。 唔係咁，但係你坦白講，你就算而家 Facebook 嗰個老闆啊 ，Zuckerberg 都要再擦鞋㗎。嚇，個生個女咁樣，佢又揾阿習近平要同佢起名，咁呢啲好明顯就係你為咗嗰個中國市場啦。咁點解又做到咁 cheap 咧？即係呢個 cheap 中國咧，打入中國咯。 嗱，呢個就頭先我哋講話啦，就係、是、譬如我哋講一個人要有尊嚴嘅時候，其實個意思係咩咧？咁樣算唔算冇尊嚴咧？譬如話佢俾錢你，咁你就去走去同佢 參加舞會，參加個晚會 嚇，參加做 Califair， 你幫參加咪咁啊？參加晚會之後做 Califair， 咁呢算唔算有尊嚴咧？咁下一次翻嚟咧，我就同大家即係分析一下。